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44集，格雷亚愣住，温柔的笑容有一瞬间僵住。格雷亚目光冰冷地勾起嘴角，细长的手杖在墙上一撑，整个人飞速地追了上去。另一边，娃娃脸青年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笑眯眯地在迷宫里散步，十分悠闲。有件事唐默不知道，白若瑶的身体素质极高，不比傅文铎差，但是他的嗅觉十分糟糕，他几乎闻不到任何味道。白若瑶悠闲地在迷宫里散着步，时不时左拐右拐，完全没有刻意找寻出口的意思。又或是他非常相信自己的外号“幸运瑶”，他足够幸运，所以哪怕乱走也一定能走出去。又是随便地向左拐弯，白若瑶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儿，走进一条狭长的走廊，他刚刚走了两步，脚步猛地停住，而走廊的尽头，那头正在埋头吞吃人类血肉的狼外婆也忽然抬起头，绿色的兽瞳直勾勾地盯着白若瑶。一人一狼短暂的对视片刻，白若瑶嘻嘻笑道：“ 继续，我走错了，下次再见。” 白若瑶悠哉地转身离开，脚步不急不缓，她的身后血液打湿地面，染红了狼外婆粉色的小羊裙，她尖锐的牙齿里夹着一缕金色的头发和白花花的人肉。她就这么眼也不眨地盯着白若瑶，看着她一步步离开。就在白若瑶即将离开这条走廊时，一道沙哑贪婪的笑声从她身后响起。 嘿嘿嘿，所以我最喜欢诺亚的迷宫了，在这里总是能找到迷路的小羔羊。 破风声在话音落下的同时响起，白若瑶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。 靠！ 黑暗侵袭，漆黑狭长的迷宫中，两道人影嗖的一声穿破空气，向前方奔跑。唐默和傅文铎一见到格雷亚便决定逃跑，他们没打算和对方动手。黑塔四层时与这位高级 BOSS 交手时的经历两人并没忘记，如今唐默二人实力提升许多，但单打独斗绝不是格雷亚的对手，就算联起手恐怕也讨不了好。然而这是一个迷宫，唐默拿着会发光的夜明珠当照明物，将迷宫前方照亮，可怎么照光线只能达到面前十米距离。等到两人跑入一条走廊进入五米后，才发现这竟是一条死路。深红色的礼服因为急速奔跑的姿势向后飞去，格雷亚右手握着手杖，左手竟然还十分优雅地按在自己的礼帽上，不让这顶帽子被风吹走。他的速度不比唐默二人慢，发现进入死路后，唐默和傅文铎转头想再跑，可惜格雷亚已经到来。两人互视一眼，忽然一起攻上，分别攻击格雷亚的左右两侧。格雷亚举起短杖挡住唐默的小阳伞，另外一边左腿上踢与傅文铎对上。金发马戏团团长微微一笑：“ My Lady 刚见面就要动手，这样似乎不是很好。” 傅文铎淡淡地说：“取走我们的头颅。”格雷亚双眼一亮：“ 我有这个荣幸吗？” 唐默冷笑道：“哼，来试试看。”粉色小阳伞啪嗒一声打开，被它的主人甩上空中，再以完全不符合物理学的方式重重落下。越向下坠，它速度越大，圆润的伞头直冲格雷亚的脑袋，令他神色一凛。如果仅仅是狼外婆的小阳伞，格雷亚还不会太看重，但这是经过薛定谔的加工。薛定谔是黑塔世界最受欢迎的科学家，他看上去很不靠谱，作品却非常有保障。格雷亚不敢大意， 他向后倒滑三步，躲开小阳伞的攻击，并以手杖击上。短手杖和小阳伞相撞，格雷亚感受到手腕上传来的力度，惊讶地说： 只是这样？ 他以为这把小阳伞会更强，或许是稀有道具。这本来就不是个稀有道具，哪怕被薛定谔强化过，也是个精良道具，但这已经足够了。桃木抓住被击飞的小阳伞，开启夜明珠吸引稀有道具的效果。果不其然，格雷亚的手杖直直地被吸向夜明珠，但这把手杖没有被立刻吸上来。格雷亚一只手抓着手杖，另一只脚抵着墙面，阻止了手杖的前进。他的视线在夜明珠上停留半秒，又看向自己的手杖。 吸引金属的？ 下一刻，金发弟弟人右手劈下，将手杖手柄上用来装饰镂空花纹的黄金全部斩断，黄金全部被吸到夜明珠上。格雷亚肉疼地抽了抽眼皮，他再抬头一看，却见唐默和傅文铎借这个机会竟然转了个弯，趁机溜走。格雷亚咬牙切齿地说： 唐默、傅文铎， 再追上去。诸如此类的追逐在诺亚的迷宫里屡见不鲜。白若瑶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不幸，她的幸运值是用光了吧？怎么碰到狼外婆？在见到对方的那一刻，白若瑶就认出来了，这是黑塔世界里非常有名的怪物——狼外婆。如果说地底人王国中实力最强的 BOSS 是谁，那没有定论。在白若瑶收集的信息中，有玩家认为圣诞老人最强，有人认为红桃王后最强，还有人认为马戏团团长最强。那么在怪物世界里，最强的怪物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狼外婆。 妈的！ 低声骂了句脏话，白若瑶头也不回地向前跑。假若唐默看到这一幕，恐怕会惊叹，白若瑶还能跑这么快？人不被逼到极点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潜能。但是白若瑶还是幸运的，她收集的资料没有告诉她，在黑塔世界第一阶梯的 BOSS 中，速度最慢的就是狼外婆。如果此时此刻他碰到的是红桃王后，他根本没有跑的机会，会立即被对方撕成碎片。挥舞巨型镰刀的彼得潘乘坐雪橇在迷宫走廊里横冲直撞，一边喊着自己从不伤害小朋友，又把玩家撞得七倒八歪的圣诞老人。还有暴力的红桃王后，被机器人管家抱在怀里的小黑猫薛定谔。诺亚的迷宫宛若一个巨大的城池，29个玩家被困在其中，被身后的黑塔怪物们追得疲于奔命。唐默和傅文铎又转过一个弯，格雷亚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了。这时唐默忽然看到迷宫墙边的地上放了一个黑色的箱子，他和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一边全力奔跑，一边不动声色地靠近箱子。看清楚箱子上贴着的两行字后，唐默和傅文铎都愣住了。只见小小的黑色箱子上挂着一个白板，上面用黑色的笔写道：拥有智慧的生命才有被拯救的价值，黑化肥发灰会挥发。这他妈都是什么鬼？唐默明白这个箱子放在这里绝对不是普通的东西，但格雷亚在身后追得极紧，两人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查看箱子的异常。傅文铎弯腰要将箱子捞走，可是他的手碰到箱子便被弹开。他抬起头，拿不走。唐默也立即去试，一道无形的屏障挡在箱子的外侧，令两人无法触碰到箱子。格雷亚距离两人只剩下不到20米，唐默当机立断喊道：黑化肥发灰会挥发。 叮咚，华夏一区正式玩家唐默成功开启104号宝箱。 唐默哪里有时间管这是什么东西，他抱起箱子就跑，一边跑他一边拆开箱子，一个粉红色的糖球突然跳到他的面前，唐默伸手一抓。 道具，沾着诺亚口水的糖球，拥有着唐默，品质一般，等级一级，攻击力一般，功能高喊一句诺亚救救我，糖球会自动变大，直径与诺亚迷宫的走廊同宽。限制 只能使用一次。备注，这是一个神奇的糖球，舔它一口，你就可以和伟大的诺亚先生间接接吻了。 唐默毫不犹豫地喊道， 诺亚救救我。 话音落下，他把糖球扔向身后，粉色的糖球在空中变成巨大的大球，轰的一声砸在地面上，堵在迷宫中央。糖球上顶无形的迷宫天花板墙壁，左右死死抵住墙壁。格雷亚急速刹车，在糖球前停下。他想向左向右走都不可能，诺亚的迷宫被黑塔保护，所有建筑都不可破坏，唯一的出路只有打碎这个糖球。糖球被放大，糖球上的口水也被数倍放大。格雷亚闻着糖球上臭臭的口水味，脸顿时黑了下去。他听到唐默和傅文德的脚步声越来越远，嘴角抽搐地笑了一声。哼，诺亚。接着他抬起手杖，一击击碎了这颗糖球。嫌弃地把手杖上的口水擦干净，格雷亚迅速地再追上去。另一边，白若瑶无数次快要被狼外婆抓住，又无数次的逃跑，她筋疲力尽，脸上的笑容早就维持不住。正在此时，她看到远处地上有个黑漆漆的箱子，她双眼一亮，走上去低头一看。黑塔觉得人类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。白若瑶心想， 什么玩意儿？ 一个个相似的黑色箱子出现在玩家们的逃亡路上，每个玩家看到的字各不相同，有的玩家看到箱子上写的是英文，有的人看到的是日文，还有人看到的是中文。迷宫里的玩家都是全球最强大的玩家，他们也在一瞬间就明白这些箱子的用法，但是在黑塔怪物的追杀下，很多人来不及说出绕口令拿箱子，就被逼着往前跑。穆回雪身为一个广东人，天生不是很会平翘舌音，看到这些绕口令他脸都绿了。他的身后是驾驶雪橇，一边高喊不要跑啊孩子，圣诞老人不会伤害你的，一边撞飞其他玩家的圣诞老人。圣诞老人确实不会故意杀玩家，只是他的雪橇不小心压着你撞着你，那可不是圣诞老人的错。又碰到一个箱子，穆回雪低头一看，无语了。正在这时，一道沉闷沙哑的声音在他的身旁响起。穆回雪转头一看，安德烈盯着箱子上的字，老老实实地说了一串俄语绕口令，然后抱起箱子就跑。跑着跑着，他奇怪地回头看穆回雪， 你不跑吗？ 穆回雪又无语了，他第一次恨自己的母语是汉语，普通话可去他妈的难，这要是俄语，刚才安德烈说的那串话他完全能说出来。不错，不同玩家看到的箱子上的字是不一样的。一路跑来，唐默和傅文铎各抱了四个箱子，他们两个一个是北方人，一个是南方人，恰好弥补了对方的不足，大多数绕口令两人都能一眼说出来，极少数说不出来的傅文铎也能很快调整好，说出绕口令拿走箱子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